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人呢，恐怕没人不知道，他就是大清朝的第一风流才子纪云纪晓岚。一说到纪晓岚，您立马就能想到他拿着一个烟袋锅子，迈着小方步，在朝堂之上和皇上对答如流，在朝堂之下与和珅斗嘴的模样。不过您要知道，能达到他这种境界可不是谁都能练成的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纪晓岚大学士也是如此啊。他这本事可是打小积累的经验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，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遇着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小顽童三斗老先生。纪晓岚是河北的崔尔庄人，他爷爷是庄主，纪家人是个个聪明伶俐，能说会道。庄里其他人没事儿就爱找纪家人聊天，别人嘴里平平常常的事儿，让他们家一说，立马就变得活灵活现，跟亲眼看见了似的。您要是运气好，碰到纪家哥几个凑齐了，一开腔那就跟群口相声一样啊。您说纪晓岚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，想不机灵都难。三岁的时候，纪晓岚就能把三字经千字文倒背如流，刚刚四五岁那就能出口成章吟诗作对了。您想想，这普通小孩四五岁的时候那还尿炕呢，说话都说不利落，更别说吟诗作对了。这天乡里举行童子试，纪晓岚因为年纪太小不能参加，老爹为了让他去见见世面，就背着他到考场门口去看热闹。古时候考取功名有好几道工序，就跟现在从小学升到大学一样，而这童子试算是第一回的入门考试。这纪晓岚一到地儿啊，就从老爹背上蹦下来了，在考场门口左看看右瞧瞧，到场的考生大部分都是成年人，也有那么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。纪晓岚啃着手指头，眨着眼睛，一直盯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考生在那看，弄得人家心里特烦。老头以为纪晓岚也是来考试的，心里就琢磨，这是谁家孩子呀，这么大点儿就来考试，我来考考他，看看他有什么学问。老头存心刁难，小顽童对答如流，纪晓岚出语惊人，一番话把老头说的是面红耳赤，甘拜下风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87.6。 这老头捋着胡子就问纪晓岚，哎，小孩啊，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官啊？说完这老头心里想，孩子家家的撑死了也就会背几首唐诗，写几个字儿，你还能知道这官场上有什么官职吗？纪晓岚一听老头这口气就知道这是要给他难看，于是他这手也不啃了，用袖子一擦鼻子，我长大了要做阁老。这阁老就是宰相啊。老头听完了是又生气又觉得好笑，人不大你口气还不小，接着说，我看你呀，是无知小儿未老思阁老。什么意思？说你这小孩啊什么都不懂，还没变老呢就先想着当阁老。纪晓岚不傻呀，立马听出这对子是骂他呢，于是对道，您是愚蠢老头无才做秀才。当场就把这老头啊给臊得面红耳赤。好啊，敢说我是蠢才。老头正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呢，忽然看见纪晓岚头上梳着两个发髻，跟这牛犄就似的，灵机一动，张口又说了一上联，牛头哪能生龙角，意思是你这个小孩啊顶多算是一个初生牛犊啊，自不量力，你这牛脑袋上不能长出龙角来。谁知道纪晓岚也毫不示弱呀，张嘴说道，狗嘴怎能吐出象牙。呵，这对子是既工整还把老头给骂了，旁边的考生听见全都偷着乐。这老头一看自己被小孩给戏弄得哑口无言，气得直哆嗦，伸手啊就要打这纪晓岚。纪晓岚多精啊，一看老头要动手，冲着老头做一鬼脸，撒丫子跑了。第二天纪晓岚斗败老考生的事儿就在崔尔庄传开了，这庄上的人呢都议论说，你看纪家这小孙子看来啊比家里大人还厉害，五岁就能斗败老考生，这长大了还不知道得有多的本事呢。有多的本事？依我看呢，恐怕朝中的大臣殿上的皇上将来呀都得让他数了个遍。您还别说，这些人还真挺有远见的。纪晓岚九岁到县里参加童子试，谁知道还没等进考场呢，他就踢球把这主考官给砸了。主考官当时大怒啊，当场就要惩罚纪晓岚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纪晓岚九岁这年，父亲带着他到县里去参加童子试。纪晓岚逃啊，考试他是一点没放心上。开考当天，纪晓岚他父亲一大早就带着他来到了考场，还给他拿了课本，指望着他呀在临时抱抱佛脚看看书。可纪晓岚呢，趁他老爹一不留神偷偷的溜出去玩了。他一边跑一边想，这些书我早就倒背如流了，我爹还让我看书，这不是六个手指的挠痒痒多那么一道吗？纪晓岚找来几个一起考试的小伙伴，就在院子里边踢球。这球传到纪晓岚脚底下，他是抬腿一踢，这球嗖出去了，只听得哎呀一声，这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砸进了迎面而来的轿子里。这轿子里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回童子试的主考官大人。哎呦，听叫听叫，谁这么大胆子敢砸本官？几个小孩一听坏了，把主考给砸了，全都跪地下了，不敢吭声啊。这主考官是个老头子，颤颤巍巍的从轿子里出来了，手里还拿着这个球，气哼哼的，刚才是谁踢的球啊？问了半天没人敢回话啊。你们不说是吧，那本官就全判你们零分，以后啊不许参加考试了。纪晓岚一听这话当时来劲了，心想一人做事一人当， 于是站起身来，走到主考官面前一施礼，拜见大人，刚才踢球的人呢，是我。主考官一看，眼前站着一个小孩子，白白净净，相貌清秀，举止言谈也十分得体，跟个小大人似的，心里这火就消了一半。哎呀，你们在考场门口玩耍，还踢球砸了本官，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们呀？纪晓岚这会儿也不矫情了，学生知错了，大人您怎么罚都行，就是别罚我的小伙伴行吗？主考官心说，嘿，这小孩子还挺讲义气，敢作敢为，不错，我呀也不罚他了，出个题考考他，先看看这孩子有多大能耐。主考官晃了晃手里的球，张嘴说了，我给你出一上联，如果你能对出下联来，我就把这球还给你，而且还不再追究了。那大人请出题吧。主考官用手点了点纪晓岚的脑门子，小孩六七人，就你坏。纪晓岚歪着脑袋想了半天，张嘴答道，有了，考官十来个属您。话说到这儿，纪晓岚看看主考官手里这球不说了。主考官还得问的，属我什么呀？哦，大人，如果您把球还给我们，不再追究了，那就是属您好。那我要是不还这球，还得罚你呢，那是什么呀？那就是属您贪。主考官当时就被纪晓岚给逗乐了，你呀真是个机灵鬼儿。就这样，主考官不但把球还给了纪晓岚，还对他大加赞赏，夸他聪明过人。而纪晓岚呢，也以很高的分数通过了这回考试，考取了秀才。纪晓岚12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厉的先生，纪晓岚生性顽皮，老先生治学严谨，这俩人碰到一起可有好戏巧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纪晓岚是越来越顽皮，越来越不服管教了。他老爹索性把他送进学堂，交给了一位非常严厉的施先生。这位施先生已经60多岁了，是一个博学多才、满腹经纶的人。可就是有一点不太好，性子太急，脾气暴，动不动啊就跟学生吹胡子瞪眼。这天纪晓岚因为贪睡就没上学堂，施先生眼睛多尖呐，一下就看出来了这班里缺人。要说这施先生还真敬业，下了课就跑到纪晓岚家去了做家访。其实说是家访，不如说是告状去了。纪晓岚的老爹一看，哟，教书先生来了，赶紧往家里请。哎呀，施先生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今天这纪晓岚就没上课去，你这当爹的不知道？纪晓岚他爹一听，这火就上来了，好小子，你竟然敢逃学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施先生，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，这小子估计现在还睡觉呢，我这就把他给揪出来。说着，纪晓岚他爹就领着施先生往纪晓岚的房间走。纪晓岚这会儿啊已经睡醒了，听见外边有人说话，再仔细一听，好像是施先生。他一个机灵就从这床上蹦下来了，三下两下把衣服穿好了。好小子，你竟敢逃学了。纪晓岚他爹一进门就开始吼啊，这施先生呢反倒是不紧不慢。纪晓岚呢，你今天为什么没去上学呀？纪晓岚一瞧已经这样了，就甭着急了，回先生，今天的课文我早就背会了，所以就没去上课。是吗？纪晓岚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，用不着我这个先生了？哎，学生不敢，既然你这么骄傲自大，那我就出个对子考考你。 你如果对上来了，我今天就不罚你了。如果对不上来，可别怪我这板子不长眼。纪晓岚一拱手，示意让先生您出题吧。听好了，我这上联是眼珠子鼻孔子，珠子反在孔子上。题一出完，纪晓岚听出来了，这是骂他目无尊长啊，咱不能吃这亏。老师，学生的下联有了啊，说来听听。我的下联是梅先生须后生，先生不及后生长。这意思说什么呀？您看这人呢，打落生下来，先长的是眉毛，后长的是胡子，但是先长的眉毛他不及这后长的胡子长，所以是先生不及后生长。意思是说呀，我纪晓岚虽然是个学生，但是我比您这先生还聪明。施先生没想到纪晓岚对得上来，而且对的还有深意，于是接着说，好一个纪晓岚呐！啊，我这儿还有一个对子，听好了，上联是痒痒挠挠，挠挠痒痒，不痒不挠，不挠不痒，越痒越挠，越挠越痒。纪晓岚听完了一脸坏笑，先生，学生的下联也对上来了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少废话，快讲啊！学生这下联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生不死，不死不生，先生先死，先死先生。施先生一听，得，又被纪晓岚给骂了，你这是咒我早死呢。这孩子确实聪明，我要是再不走啊，估计还得让他算计了。于是摇了摇脑袋转身走了。纪晓岚他爹一看，好家伙，把先生给气走了，赶紧追出去，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，外带送礼，这才把施先生这气儿给消了。先生是走了，可纪晓岚他爹转身一回屋，这板子可就举起来了，照着纪晓岚的屁股就是一顿臭揍啊。这顿打挨完了以后，纪晓岚和这施先生就更不对付了。这天纪晓岚想出了一个鬼点子，打算给这施先生一点颜色。上次纪晓岚把先生气走了，嘴上虽然痛快了，可是这顿揍也够受的呀。他这心里头气呀，整天琢磨着得想一法子报复一下这先生。眼看着春去冬来，纪晓岚看着地上结了一层冰霜，眼珠子一转，有主意了。这天纪晓岚天还没亮呢，就跑到学堂了，自己一个人里里外外的折腾了半天，最后啊，非常满意的坐回教室了，等着先生跟这学生来上课。一上课，施先生还是老样子，先让学生们晨读，自己背着手在这教室里边前后溜达。他溜达什么呢？其实学生啊都知道，这施先生每天早上都得上茅房蹲一会儿去，他这转悠来转悠去啊，就是在这酝酿情绪呢。不到一会儿的功夫，这施先生找着感觉了，着急忙慌的就往茅房跑。纪晓岚一看先生上茅房了，就赶紧把这耳朵贴在窗户上等着听动静。没一会儿，纪晓岚估计着这施先生应该解决完了，瞧着天花板，心里开始默念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大喊一声，不好了，先生出事了，快去看看去呀。同学们一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呼啦超一下全跑茅房去了。这一看不要紧呢，就看施先生一条腿插在茅坑里头，一条腿搭在坑外头，这两只手还往上扒，想从这坑里爬出来。学生一看呢，都快乐趴下了。纪晓岚在旁边冲起好人来了，这施先生掉茅坑了，快点救人呐！大伙一听，这才伸手上去，哎，你一把我一把的把这老师给拉上来了。施先生由打茅坑里一出来，您就想吧，浑身沾着粪汤子，快没人样了。 这臭的能给谁熏一跟头。得这么一下，施先生也是哆了哆嗦的，浑身烂颤，赶紧跑回去，甭教课了，洗澡去吧，换身衣服。这熏了半天的檀香这才回来。一进屋，这施先生就开始吼啊，他明白这肯定是有人下套，气得脸都紫了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学生们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说话。这下施先生是真急了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让学生排好一队。不是不说吗？那我挨个打板子，每个人20下。好家伙，这学生的手全给打成小馒头了。不过这次受罚倒是有一个人幸免于难。谁呀？纪晓岚。您可能得问了，为什么单就纪晓岚躲过去了呢？其实啊，这都是这位施先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学校里这厕所呀，一到冬天地上就冻冰，施先生年岁大了，腿脚也不利落，好几回上完厕所想站起来呀，都差点滑倒了。他就瞅这纪晓岚家里头趁钱，就让纪家给这厕所里安了一个木把手，每次上完之后一伸手一拽这把手，人就站起来了。别的学生从来没注意过这把手，只有纪晓岚知道。这回为了报复先生，纪晓岚偷偷摸摸的把这木把手给锯了一个缝。这不，施先生这回上完厕所一拽这把手，咔嚓一下折了，这连人带把手全掉坑子里了。施先生觉得纪晓岚这么聪明，即便是想报复我，他也不会干这种事儿。这把手是纪晓岚家里做的呀，这凶手肯定是另有他人。结果这件学校厕所谜案，所有人都挨了板子了，唯独真正的凶手纪晓岚逃之夭夭。其实纪晓岚正是抓住了施先生的这个心理，将计就计，报了他的挨揍之仇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